都庆祝的节日啊。那复活节是在啊，是复活节的前两天是什么？受难节哈、啊，受难节。今年受难节是3月25日的星期五啊，每一年不太一样，因为它是根据犹太历啊，犹太历来的。犹太历哪来的？犹太历怎么来的？犹太历。犹太历是上帝亲自给的历，哈，我们这个阴历阳历是我们自己定了哈。犹太的历是上帝亲自给他说的，今天是正月一日，哈，叫正月。那么正月十四日，他们就有这个叫什么逾越节，是吧？哎，正月十五日就大快人心了，就开始要哈。出埃及了，所以说这个日子是上帝给的日子，是吧？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应当在其中欢喜快乐，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现在生活在美国，是吧？美国人把这个受难节啊叫很多英语名，后来我弄半天想来想去的话哈，它每一个它都有意义哈。它叫什么？我们知道叫什么 ？Good Friday 啊，叫什么？好的星期五。Holy Friday 是吧？圣洁的星期五。Great Friday 是吧？伟大的星期五。还有一个叫什么 ？Black Friday 是吧？黑色星期五，黑色星期五。还有一个叫什么？叫审德星期五。谁知道审德星期五是怎么来的？什么叫审德？Stellar Freitag 什么意思啊 ？Stellar Freitag。Guten Tag， 什么语？这是德语哈，是德语来的，是沈德，是带了个 Freitag， 嗯 ，Freitag 是星期五 ，Friday 啊。全世界有很多语言来描述这个耶稣的受难日，虽然叫法不一样，可是耶稣的受难这一天，耶稣的受难是一个历史的事件，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历史事件。耶稣的受难在四福音书当中都有详细的记载，不但如此，耶稣受难的描述正好呢就是准确的详细的啊，把这个历史事件描述的栩栩如生的事情已经得到了考古学的证实啊，就是罗马钉十字架这件事情已经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啊，所以说很多事情都要被显露出来，到末世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显露出来了，但是人的心还是刚硬，不信的还是不信，信的还是信啊，这叫信，不叫眼见。所以当我们想到耶稣受难日的时候，我们想到了第一，耶稣的受难日是耶稣生命中最高潮当中的最重要的节日啊，也就是说这个节日这七天或者八天的时间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日子，所以有人就把它叫做圣周或者圣受难周，把它叫做圣周了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一周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周，这一周发生了许许多多重大的事情，所以这一周被从古至今的人类仍然的纪念，仍然的庆祝啊。那么这一周发生什么呢？你读四福音书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总结从耶稣的复活日是今年是3月27日啊，这个星期天往前数，再数七天的星期日。发生什么事情啊？哦，原来耶稣光荣着骑着驴的驹子进了耶路撒冷，那一天啊，人民前簇后拥啊，拿着什么棕榈树枝子啊，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耶稣光荣的进入耶路撒冷，要当王的人以为是哈，这是前一个礼拜日，所以这个日子呢又称为棕榈日啊。过了四天，星期四的时候就是逾越节，要宰杀羊羔了，是吧？哎， 刚才导读给我们读的这个经文是吧，一起读的经文。这一天宰杀羊羔啊，干什么？为什么要宰杀羊羔？逾越节嘛，逾越节他吃羊了，吃烤羊肉。这一天晚上有一幅著名的图画叫什么呢？最后的晚餐啊。那么这幅最后的晚餐当中，主耶稣就在这个晚餐上设立的圣餐礼，就刚才我们刚才遵守的啊，圣餐礼。所以说呢，这一天我们又称为立圣餐日。到第二天星期五了， Good Friday 了，什么意思啊？耶稣走向十字架啊，为我们受死，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所以说呢，这一天我们又叫做什么？圣餐日啊，不是圣餐日，受难日啊。过了一天星期天，耶稣又从死里面什么复活了啊，这个就是我们都知道了，叫什么复活日，或叫复活节啊，复活日，复活节，棕榈日，受难日啊。受难日前面叫什么来着啊，棕榈日，星期四是立圣餐日，然后是什么受难日，然后是复活日，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情啊。那么所以这个周呢被称为圣周。其实啊，我们可以这样说，这周圣周是整本新约圣经的核心内容。它的内容是什么？整本圣约圣新约圣经的核心内容是什么？耶稣基督的受死，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这一周啊，正好赶上了犹太人的逾越节。那么是正好赶上了这个逾越节呢，还是逾越节是赶上他呢？是为他预备的呢，是吧？大家想一想哈。那么这个节期里面，我们想宗教礼仪很多啊，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吃逾越节的什么宴席呀、啊，是吧？吃逾越节宴席来纪念，纪念什么？他们祖宗从埃及出埃及呀、啊，是吧？纪念出埃及的情形。宴席上他们要吃很多东西，啊，吃很多的菜，其中一样最重要一样不可少，啊，不可少的一样就是什么？就是烤羊肉啊。这个烤羊肉啊，有人虽然不爱吃羊，但是羊这个羊那天一定要吃哈，因为这个羊必须是当天杀的，而且是无残疾的，是一岁的，而且还是公的，公羊羔啊，这些都有意义在里边的哈。所以说我们想到这个逾越节的时候，就想到了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逾越节的羊羔，我们叫羔羊哈，羔羊。哎，所以但是今天的犹太教徒他还是不相信啊，他庆祝逾越节，他不相信这个逾越节宰杀这个羊羔就是耶稣，就是预表耶稣的，他不相信啊。其实啊，不但他们不相信，就是当初跟随耶稣的十二门徒也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都不知道啊，不知道。你说他们不但不知道，恰恰相反啊，他们还以为耶稣马上就要登大卫的宝座当王了，所以他们中间就起了嫉妒纷争了，说是但是谁当王了以后，你当什么？他说我当财政部长。说你不行，你不会管钱，我当财政部长。他说财政部长多赚点钱的哈，开始起嫉妒纷争了，啊，他们以为他要当王。所以大家想想，为什么门徒不知道逾越节的羊羔就是预表耶稣基督要被杀的这个羔羊的？为什么今天仍然是犹太教徒不相信耶稣就是他们所日日夜夜所盼望的弥赛亚？为什么呢？今天我们就来讲啊，逾越节的羔羊 The Passover Lamb。 我们先请就做一祷告啊。天父上帝，在这样一个季节里面，我们真是感恩，在这样一个世代里面，我们更加感恩，因为你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代里面。这个世代是一个不幸的时代，这个世代是一个罪恶的时代，这个世代充满了诡诈，充满了自私，忘记了神的恩典的时代。 主啊，让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能够来学习你话语的同时，也想到我们有任务有使命去完成你的大使命，将你的福音传遍天下，使更多的人的灵魂，失丧的灵魂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感谢赞美主，这样祷告祈求感谢侍奉耶稣基督得胜之名求，阿们。第一点，逾越节的羊羔，哈 ，The Passover Lamb。那大家都知道，这个耶稣基督在世界上一共生活了多少年来着？33年半，哈。那么这33年半时间呢，他实际上是从30岁才开始传扬天国的福音，行异能，啊，这个赶鬼啊，赶魔鬼，然后呢，这个医治了好多人的病，让死人复活。他每天很忙啊，你再仔细我讲完以后，你回家再仔细读一读这四福音啊。他每一天是真是忙得不可开交啊，每一天都是忙活。为什么？就3年半时间，是吧？哎，你说我读这个博士的话，那还得好几年的哈，就超过3年吧哈。他这个3年半的时间把这都得给读完它，就是说要完成任务，所以说每天忙活，非常忙碌哈。他似乎好像是抓紧时间要完成所有的工作，一件又一件的事情，紧锣密鼓哈。所以白天的时候，他被这些饥渴的百姓围着干什么？要听他给他讲天国的福音呢，讲道啊。晚上了啊，他也闲不住啊。晚上呢，他就这个要这个真是这个。当白天的时候，他们被这个百姓围的时候呢，其实呢，他也，这个不消停啊，不消停，知道什么意思吧？那这个不消停，这是北京话哈，就是说不得安宁哈，为什么不得安宁？因为这个百姓当中掺杂了一些那些犹太教的领袖们，他们就找茬，干什么？想置于他死地而后快啊，是想找事儿呢，是吧？啊，找事儿了哈。所以说他咬牙切齿。那晚上的时候呢，就是耶稣呢就去了安静的伯大尼，啊，要到逾越节的时候呢，他就带着门徒上伯大尼做最后的门徒训练啊，他很忙活很累的啊，所以白天晚上都不得安宁啊。所以说这个时候逾越节就马上就到了，马上到了以后呢，耶稣呢就看见逾越节要来之前啊，他要赶紧的完成他在世上的最后的工作。因为吃完了逾越节的宴席，第二天他要走上十字架了，就要受死了。他知道啊，所以说我们刚才读经文说，除教节又名逾越节近了，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么才能够杀害他，就想办法来杀害他，啊，所以说是因为他们惧怕百姓。这个时候撒旦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他本是12门徒里的一个。他去和祭司长并守殿官商量怎么可以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欢喜就约定啊，给他银子啊，他应允了，就找机会要趁众人不在跟前的时候把耶稣交给他们。第七节说，除教节须在逾越羊羔的那一天到了，就是那天一定要杀羊。那么耶稣打发彼得约翰说，你们去我们预备逾越节的宴席，好让我们吃。那这里提到了逾越节的宴席，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最后的晚餐，对吧？哎，那这最后的晚餐，大家想一想，你仔细读四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在晚餐上前几天，刚才我说发生了很多事情，其实呢还有很多细节是没写在圣经里面的，还有许多是写在圣经里我还没提到的啊。你比如说他进城的时候啊，他们都以为弥赛亚来了，弥赛亚的姿态，弥赛亚是当王的，所以他们跟骑着驴的时候呢，就把地上铺上衣服，拿着棕榈树枝子，还是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进了城以后呢，耶稣一看这店里边有做买卖的，他就开始把这些赶出去啊，做买卖的做生意的啊，就马上就把他们惹恼了。这是针锋相对，这是犹太人，就和犹太这个人的领袖啊的冲突达到了最高峰了，那个时候，所以说他们马上就开会，紧急会议，商量商量怎么把耶稣给杀了。白天呢没敢下手，为什么？ 因为刚刚百姓还喝三大呢哈，他怕百姓都拥戴他，所以没敢下头。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圣经写的很栩栩如生的，说这个时候魔鬼来捣乱了啊，魔鬼啊进了谁的心了？进了犹大的心了。进犹大的心以后呢，就让他去卖耶稣啊。他不但进犹大的心，你仔细看看的话呢，他也很热闹，他还什么上门徒当中去捣乱啊。这个时候还谁大，到底谁为大，起了嫉妒纷争了啊。耶稣为什么给他们洗脚啊？就因为他们起嫉妒纷争嘛。说耶稣说你看我是你们的主，跟你们洗脚啊。所以说真正背后的操纵者是魔鬼，是魔鬼啊。魔鬼是一切坏事的源泉，死亡、嫉妒纷争、诡诈、偷窃、杀人、放火，所有一切的坏事从魔鬼而来啊。所有一切的好事啊，真理、美善、全能、慈爱，这个生命啊，都是从什么耶和华上帝那来的。好的事情从上帝来，生命最美好，对吧？但是呢，魔鬼说不行，我知道你来干嘛的，你是想拯救人类的，是吧？我就不让你拯救，我千方百计我想阻挡你啊。所以眼看着他的这个诡计啊就要得逞了啊，眼看着耶稣呢就要这个走向十字架的，走向他这个陷阱了啊，从世界上被除去，你就没有影响力了，还传什么福音，还是治什么病，救什么人呢，是吧？但是魔鬼呢没想到他这样做正好是助了神一臂之力，让神的工作顺利完成。那你说你为什么呀？为什么是魔鬼还助神一臂之力？最简单的答案，为什么？因为他不知道。魔鬼呀，不知道，要知道他千方百计，他就拦阻他上十字架了。魔鬼他比神啊差一大截子嘞，神是全智全能，就什么都知道，万古以前都知道。魔鬼呢，现学现卖，他不知道啊，他不知道啊，所以说呢，他就怎么来说呢？就是撒旦没有神的全能，没有神的全知。这个就是他，魔鬼撒旦是有限的，上帝是什么？无限的啊！就是他的有限不可能透视耶稣正在用一种办法，用任凭来掌管世界啊，用任凭来掌管世界，以被动作为主动，似乎是在挨打，其实是在走在得胜的康庄大道上。我再说一遍哈，神有的时候用任凭来掌管世界，啊，用被动，看似神是被动，其实他是主动；看似他已经输了，其实他在得胜。这就是神，他掌管宇宙万物。所以说，我们不要用我们的有限去判断上帝的无限，我们用我们的无知去判断上帝的全智，我们也不能用我们的这种不洁净的想法啊去想全面全圣的完全圣洁的上帝。所以说我为什么说有些人信主之前我就给传福音，我说你想测透上帝的一切是不可能的，只有服下来的时候上帝马上就告诉你很多的奥秘啊。你说我不行，因为我是科学家啊，我是科学家，所以说呢，我得先研究上帝，研究出这个结果来以后哈，你在实验室不得研究结果吗哈？然后呢，我才相信。我就给他一个绝对的答案，我说你研究上帝，永远研究不透，而且永远不信神，最终结局就是沉沦，啊，结局就是沉沦。 我们不要相信我们是了不起，其实呢就是起不了，是吧啊？你说你科学家不就是学出来的吗？是吧？一颗一颗的学，科学从哪里来的？从上帝所创造大自然，根据这个来的。我去研究一点儿，一星点儿罢了啊。所以科学的只不过就是一颗一颗的学拿过来，总结起来叫科学学科啊，了不起了。所以我们知道，在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都是在逾越节期间啊。那么逾越节这个宴席上，他们要有很多的就是节目啊。刚才我说要吃烤羊肉，为什么要吃烤羊肉呢？是吧？那我们看一看这个，再看一看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哈。出埃及记第十二章，我们读一下一到十一节。出埃及记十二章啊，出埃及记在哪儿啊？在创世纪后面是吧？最前边哈。好，我们找到了以后呢，我们从这个第一节开始看哈。第一节到十一节哈，我们一起来读。起，耶和华在埃及地叫于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日，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个人要按着户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要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到十二节哈，大家看哈，这个有点像全家人一块吃，有点像我们过春节的时候是吧？这个除夕哈，你看其实都有联系，除夕嘛啊。什么叫夕啊？就是东西南北，不是那个西是吧？西是什么？哎，西是一个怪物啊哈，就是传到中国来以后呢，弄成我们除夕了哈。哎，你看他把这个门框上、门楣上都贴上对联，对吧？什么色的？红的，是吧？哎，你就说古代的时候，人呢都实际上都互相通的，就好像这个金字塔似的。你看埃及有一个。哪还有一个？谁知道？啊？Mexico 是吧 ？Mexico 的那个 pyramid 和 Egyptian pyramid exactly the same but different size， 啊，完全一样，但是什么？就是说，只是说缩小了。你说这怎么回事？那个哎，金字塔一研究的话，那里边正好冲着天上一个什么星。那就是说，从这一点看，你看中国人吃这个团圆饭的时候，除夕的时候呢，和他们不太一样。他们吃的时候呢，腰间束着带子，手中还拿着杖，这个手拿着杖那时候吃。这谁要是过春节的时候这样吃，人说你神经病哈。哎， 为什么？赶紧吃，束紧带子也吃不多，看来是啊，这束得很紧。然后呢，就准备要走了啊。这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这是发生在主前1600年的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连犹太教的教徒都相信啊。所以他们当时呼求耶和华，说我们当奴隶啊，在这当奴隶啊。耶和华就垂听他们的祷告，派谁去了？派摩西去了。摩西去找法老，说你要让他们走，我让他们好在旷野侍奉耶和华。法老说门儿吗？你看没门儿啊，就是啊，没门儿。没门儿的话呢，神就开始降灾，降了多少灾来着？十大灾难啊，上一次最后一灾就是杀长子。你不杀的话呢，他不让走，是吧？哈，杀长子，哎，杀长子啊，杀不是说长女，长子。吃不是母羊，是什么呀？公羊。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独生子，没说是独生女，对吧？哎，说公的预表，这都是啊，预表。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他们吃的时候，杀了羊以后，把羊的血抹在门框上和门楣上，当灭命的天使渡过这，他只认血不认人。你说我是以色列人，他你这个门上没有血杀啊，他只认血不认人啊。这就是天使唱一首歌说：“等我见着血，等我见着血，等我见着血，我越过，我越过无尽界。”这天使唱的歌啊。咱唱的歌都人家这天使唱歌知道吧？嗯，说等我检测血，等我检测血，啊，这个我检测了以后呢，我越过你的门，不要惊怯，勿惊怯，不要害怕，这就逾越节的来临啊，这个来历哈，这叫逾越节，这样来的啊，这样来的。那么他们从15日的时候呢，吃完了逾越节的宴席，到21日。一共7天的时间，他们要吃什么呢？吃无酵饼啊。什么叫无酵饼啊？不是发面饼是吧？死面饼是咱说的，哈哈，嗯，这个无酵饼啊，要吃无酵饼啊，这个然后不工作，7天不工作，在圣殿里面崇拜神啊，所以又叫除酵节，除了酵啊，除了酵。除酵什么意思？刚才我们读的哥林多书就是说呢，中间不要有酵，不要有嫉妒纷争啊，啊，哎，没有酵了，我们都是弟兄姐妹，有爱心啊，互相之间。说今天我们从这段故事之后，我们非常的清楚，逾越节所有的繁杂的规定，包括它的预备以及逾越节的羔羊，都是预表耶稣的啊，有耶稣。但是当时的犹太人不明白，其实不光当时的犹太人，就是说我就今天的啊。很多的这个犹太教的信徒，他仍然不信啊，他不解，弥佛不解，不愿意接受，他们不相信耶稣就是旧约圣经先知所预言的弥赛亚，他们不相信啊。你说他们聪明吗？聪明，聪明的不得了。然后我要给他们辩论，说不过他们啊，脑子也好使，辩论家，全世界的金融掌握在他们手里边，全世界的好事是他们发明的，全世界最坏的事也是他们发明的，是吧？哎，原子弹啦，这么社会主义了，这不都是是吧？犹太人啊，全世界最好的事也是他们发明的哈。嗯，大科学家，这个研究的什么，当时研究鬼怪式飞机哈，那都是犹太人啊，聪明，聪明极顶啊！为什么上帝拣选的民，他不聪明吗？很聪明。但是呢，你说他聪明了，他聪明反比聪明误，他就是不相信这个复活节，耶稣这个是复活了啊，他不相信啊。他说你们把这耶稣和这个逾越节啊的羊羔联系在一起，有点太牵强附会了啊。所以这个在马里兰州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教堂叫 Beth Ami 啊，它里边有一个很有名、全国有名的这个拉比啊，这个拉比啊叫这个 Jack。Lusenberg 啊，那个美国之音去采访他，说你那个看逾越节快到了，那他们和这个耶稣有什么关系啊？他说耶稣啊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犹太青年人，年轻人非常优秀哈，哎，他的教导啊很好， 和我们犹太教的信仰有点相似，但是呢，不能说相似我们就把它当为一种这个宗教了啊。他说我们没有必要把它当成一种这个宗教信仰来崇拜啊。所以呢，他说这个逾越节晚上呢，啊，他说你们吃这个吃什么？他说我们吃烤羊肉，啊，我们吃苦菜。为什么吃苦菜呀？纪念我们在埃及当奴隶受过苦。吃完苦菜，这再吃点甜点啊 ，dessert 啊。为什么要吃甜点呢？我们想到了我们出了埃及以后呢，这个进入迦南地是不是哈？享了福是吧？吃甜点。那我们还要吃点青菜啊，吃的还挺好啊。为什么要吃青菜呢？他说，因为青菜呢预表着春天来了啊，万物复苏啊。那么吃青菜之后呢，我们还要蘸点这个盐。为什么蘸盐？你说那不吃盐行吗？说不吃盐不行。说为什么蘸盐？他说因为啊，我们吃青菜是吧，忆苦思甜嘛。我们祖宗在埃及流过泪，眼泪是什么是吧 ？Taste 有点咸是吧？他是这个意思。我们还要吃无酵饼，为什么要吃无酵饼啊？他也有解释，他解释的哈，你看他有理有据的。因为什么？我们来不及发面了，来不及呵呵，发面还要需要时间，所以我们吃啊无酵饼。说犹太教的信徒只相信旧约圣经，我们这本旧约圣经他都相信，啊，他不相信新约。可是大家想一想，如果你真的相信旧约圣经，你不带着成见去研究的话，你一定会相信新约圣经，这我说绝了啊！为什么？因为旧约就是新约的影子，你照了一个影，而新约是旧约的一个实体啊。当不带着成见的时候你去读啊，你就会发现里面的奥秘了。所以说我们知道圣经，旧约圣经所有的先知的预言、节气，包括逾越节的羊羔，都是预表道成肉身的耶稣的啊，都这个预表上帝透过耶稣给带给人类的终极救赎啊。再说一遍啊，是预表了上帝带给人类的终极救赎，没有别的了啊。这是第一点，逾越节的羊羔 the Passover Lamb。第二点，新旧约的启示 the Revelation。All the Bible, the Old Testament and New Testament, 哈，那么新旧约的启示，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一些问题啊。我们有时候替古人担忧啊。你看我们生活之时代，我们都知道新约耶稣来了以后的预表什么，那旧约时代人怎么办呢？哈，你看，尤其像亚当夏娃的时候，全世界就他俩人，是吧？他们怎么明白呢？其实呢，这本圣经的奇妙就在这里。你去再读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上帝呢，在我经常讲这个，在万古以前已经预定好了，对吧？哈，然后的话呢，他预定好，他有个这叫计划嘛，对吧？他的计划，他怎么告诉人呢？叫启示，啊 ，reveal， 说启示给人类。那么这个启示呢，他不是一下子全给你，你一下子全给你的话，你就爆炸了，你吃不了兜着走就完了，就是吧？所以说上帝呢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什么一点一点的启示，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啊，这个人那个人加起来是一个啊，这样的话就更能相信了。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先知，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原因，把这本圣经写出来以后呢，是统一的一句话，上帝的救赎。那这叫做什么？这叫渐进式的启示，叫 progressive revelation 啊。那么神就是用这种方法来体恤我们的软弱。但你说了，那上帝有点不公平是吧？他你看古代的人他没看见是吧？上帝为什么这样做？这是我们经常问的问题啊。其实上帝这样启示，他体恤我们的软弱啊。他不是一开始把很难懂的很深的奥秘还有这个一次性的全部启示给我们，让我们不知所措了，不知所措。所以你问了，那上帝你这样理解，那我也许这样理解，上帝是不是他也不知道是吧？他可能的不太清楚将来要发生什么事，他得呀这个先观察一下哈，观察一下这个世界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啊， 然后他一下提前下了结论了，然后没按照他说的那个预言，那不就没了了吗？是吧？那不就错了吗？这好多人是这样想，说上帝呢是一个渐进式的启，这个明白，其实不是渐进式的明白，他是渐进式的启示给我们，为了我们，不是说他渐进式的明白。啊，那你说上帝要不知道的话，那不知道他还敢启示你吗？他先预定好了，他才启示我们嘞，这才叫启示啊，是吧？哎，这是好多人他不太就转不过弯的，是吧？有的时候呢，他把一些字儿抠出来以后呢，啊，他抠来抠去以后把人给转进去了哈。其实不是这样的哈。所以上帝怜悯我们，神在等我们继续不断的啊去明白，才把更深一层的更大的奥秘给我们。你比如说咱们传福音，你给一个刚刚信主传福音，他就是叫吃奶的孩子，婴儿一样，你不能给他干粮啊，你给他干粮的话他就噎着，是吧？哎，给他奶喝，慢慢慢慢灵命长大了，你给他更深一点的道理，再灵命长进，再更深的道理，这样叫渐进，是吧？所以神也是对我们也是这样，看我们的承受能力啊。然后呢，我们不举别的例子，就说这羔羊这俩字儿，你就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一直隐含在里边，奇妙无比啊。哎，你就是说上帝在这个伊甸园的时候，亚当夏娃犯了罪了，亚当夏娃犯了罪啊，亚当夏娃犯罪，神呢就给杀了牲畜，然后呢剥个皮，然后给他披身上，这叫救赎的皮盖啊。先犯罪的是亚当，先死的不是亚当，是牲畜倒霉了，是吧？这就是替罪的羔羊，就这从创世纪一直给我们启示。但是很多人，犹太教的人非常可怜，我们非常可惜，但是你不要小看他们。圣经说了，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上帝拣选永远不后悔啊， Never regret by his chosen people。 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想啊，从创世纪啊，我们看见了神用代替的牲畜给我们启发，让我们了解我们虽然犯了罪，神还预备了羔羊为我们解决问题啊。你看到了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是吧？差点把以撒给杀了，一举刀啊，神说耶，住手啊，他是该死，要献给我，但是的话你看那边还是只羊，你把那只羊杀了就代替了。这不就是处处充满了上帝的启示隐藏在里面啊。所以说我们只要是信耶稣，我们就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啊。你说耶稣用什么来代替赎我们的罪呢？啊，耶稣就是羔羊，耶稣要流血，他必须要死，他不死我们没法活啊，就是说这个意思啊。所以说他要代替我们死啊，就是说把他的把牲畜的皮剥下来遮盖身上取暖，就这意思，就来救赎我们啊，救赎我们。所以这是神的方法，神的方法不可挑战。我再说一遍哈，有些人呢很大胆，老是想挑战上帝的公义，上帝慈爱。我告诉你，圣上帝可是轻慢不得的，真的。上帝是慈爱的吗？是。但上圣经说上帝是轻慢不得的，哎，这是了不起的一句话啊！我一直想这句话，上帝轻慢不得，也是上帝他自己的计划不可挑战啊。所以我们回到上帝里面，上帝的方法，上帝永恒的旨意，上帝在自己里面的启示，我们回到上帝所做的一切的奇妙的工作中间的时候，我们才明白上帝是万事之主，他是永恒的计划，永远不会改变的啊。这是很清楚的，这叫渐进式的启示 Progressive Revelation 啊。在整本圣经里面，上帝，你打开圣经， 上帝的预告，上帝的预知，上帝的预言，上帝的预表，在历史的进程当中一一的都已经实现了。圣经里面还有一丁点儿，90%多，有人研究过97%的预言已经应验了，还有3%正在应验，应验完了以后绝对的这个一关上完了，世界完毕，耶稣要再来，那个时候再相信悔之晚矣。我一直说这句话，悔之真的晚矣啊，因为你已经看见了。所以说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知道上帝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句话。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句话是什么？就是圣经这本书啊，就是圣经啊。所以当我们谦卑的是以受教的心来研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原来上帝的启示是如此的美妙，包括摩西的这个十条诫呀、献祭的条例呀、对吧，那五种祭呀、尤其是献燔祭的时候要杀羊，杀羊的时候先把它血给放了，这什么意思啊？那么献羊的时候呢，一定要有规定的，献羊要献头生的，要献无残疾的，要献一岁的，要献强壮的，要献这个公的，对吧？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在预表耶稣啊，我不是随便献的，这是神特定的，神拣选的，是无条件的，是无瑕疵的啊，无罪的。所以使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领受这个恩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特别定了这个逾越节的这个来历的故事，是体恤我们的软弱，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这我们原来发现，原来这只羊羔啊，就是为我们付出了代价的耶稣基督，他是多么的爱我们。上帝对待人的罪是多么的严肃，严肃到什么地步，连他的独生爱子他都不怜惜啊！你有了罪我一定要死，这就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就是上帝既然不怜惜他的亲生的独生子，他人要是说再藐视耶稣的宝血，绝对不没有悔改的机会。所以说圣经上说他连自己的爱子都舍了，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如果我们视而不见的话，如果觉得理所当然的话，上帝的公义的审判一定会临到我们的啊。所以代死的羔羊所谓给我们流血啊，除去我们的罪，原来就是神在永恒中间的一个计划。他的计划多么美好，是吧？到了启示录的时候就更加清楚了，凡名字没有写在哪儿啊？什么生命册？羔羊的生命册，对吧？没有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那么就没有份儿，天国没有份儿，国度里面没有份儿的时候，非常可惜的哈。所以说上帝是最公义的，最完美的，最荣耀的啊，最终的结局我告诉你啊，非常美好的啊。那天我传福音的时候，有人问了好多问题哈，还有人说那天国干什么呀，是吧我觉得没意思，是吧？很少，就是说其实呢，我们短暂的幸福都感觉到好的无比，天国是什么？哎呀，那真是极重无比永远的什么来着，荣耀啊。所以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了地狱的苦，羊必须要烧，烧是最难受的，不可煮，对吧？地狱是什么样子？烤羊肉，烤烧，哎，这是多难受啊，而且死不了，你知道吧？烧还死不了，多难受啊。所以说我们想到上帝的愤怒的时候，我们今天真是感恩哈，神给我们这样的权柄做上帝的儿女啊。这样我们在逾越节的时候，我们就看清楚了神的引导啊，神整个的救赎的计划的一个缩影，在逾越节向我们表现了啊，向我们表现了。哎，那这个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埃及过了430年的生活，就从逾越节第二天开始，这一天他们有了新的生活啊。所以上帝对他们说，这一日成为你们新开始的第一天，这一个月成为你们新开始的第一个月，从这一个月开始 叫正月，你就成为上帝的子民，浩浩荡荡的离开了埃及啊。所以你再想一想，我们中国的新年啊，哎，春节他说我们不属于阳历，属阴历啊，好像啊有点那联系似的啊，他们不知道这一天是正月初一日，所以我们感谢神了啊。说以色列人这样离开了埃及，世世代代就守这个逾越节啊，一定要纪念曾经有羊羔被杀，为他们死，为他们流血啊。说整个历史中间逾越节的时候呢，他们一定要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就是诗篇第118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你们要在其中欢喜快乐，是吧？哎，所以上帝为我们定了逾越节啊。当我们看到最后一本书《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这个羔羊啊，在勇士中间又变了啊，他的尊贵，他的荣耀，他的形象就是光啊，他是圣城的光，不再有太阳，不再有月亮，不再有星宿的光，全都没了，只有耶稣基督的光光照我们。所以说耶稣说，我就是世界的光，凡跟随我的人不在黑暗里走啊，必要找到生命的光啊。我就是光，怎么找啊？啊，什么时候是生命的光啊？到启示录的时候，整本的圣经告诉我们啊，它是永永远远照着我们的光，永永远远照着我们的光。所以弟兄姐妹，在受难节的前夕，我们重温这位逾越节的羔羊啊，让我们想到了，假如耶稣不被钉十字架，不受死，我们今天就毫无盼望，没有得救的盼望啊！所以耶稣基督必须要为我们死，才能换取我们的生命啊！这是好的无比的，让我们能够被主的替罪之死干什么呢？与上帝重新和好，得到永远的生命，永永远远欢呼喜乐。愿神祝福大家，我们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满心感谢和赞美你，主啊，你实在是爱我们，你预备了羔羊，预备了羔羊的血，洗净了我们的罪，预备了羔羊的身体，代替了我们所有的罪，让我们今天想到了受难节、受难日，就是来纪念你为我们死，我们更加充满了盼望，因为第三天你复活了。所以今天我们想到了礼拜天，就是纪念你复活的日子，我们更加愿意将我们的一生献给你，我们一生一世想到了，我们找到了这位赐生命的主，我们就无所畏惧，也不再留恋任何的得与失，因为我们有了你就有了一切。我们感恩不尽，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之名求，阿们。 谢谢张牧师，感谢主，我们今天回顾了逾越节的羔羊，这位无瑕疵无斑点的羔羊，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